好，第二節回来啊，啱啱呢節先入嚟嘅观众呢，我哋之后嗰啲节目呢就分开四節嘅，就唔係三節㗎啦，就十五分钟一節嘅。咁今晚呢就我新拍档夜琪。 Hello！ 係啦，呢个就係讲今晚我哋嘅嘉宾阿强，同今晚睇 live 嗰啲观众打 say 个 hi 先喂。 Hi， 大家好。Hi， 有啲你识过夜琪。 嗯。 係啊。咁嗱，我哋由头先，其实阿强咧之前喺咪后咧同我哋讲过呢单嘢嘅咧，咁、你讲下喂，你曾经最水你嗰张相系唔可以俾人睇，睇亲都有事嘅。 系啊，嗰、那个系唔系好远嘅事嚟嘅，就喺上年嘅啫。 系， 系一单工程嘅嘢发生嘅。 嗯， 咁点解会去到一间咁嘅荒废咗成十几二十年嘅屋度整咧？ 嗯。 嗰度喺九龙塘区有啲豪宅嘅，比较古老啲嘅豪宅。咁、我有个朋友啦，佢屋企漏水，个天花板嗰度咧有水渗落嚟，咁啊追查到原因系上面漏水落嚟嘅。 系， 咁啊，但系搵唔到嗰个上面个业主，因为个业主过咗身好耐噶啦，已经十几廿年噶啦。 系， 咁嗰啲后人咧又唔系香港嘅，冇办法联络到佢嘅。 嗯， 系， 咁啊点咧？咁都要整噶，咁自己屋企嚟噶嘛，嗰、我朋友 好影响嘅真系。 咁啊，叫我喂有冇办法偷偷地走上去上面，最多佢俾钱搞掂咗佢啦。咁好啦，同你试试啦，反正都冇人住，上面嗰度丢空十几廿年，都系一间吉屋嚟嘅。 嗯， 咁啊，直情喺我嗰个朋友间屋嗰度咧，凿开一条秘道啊，直情喺间房入边。 嗯。 嗰、那个系一个批得嗰个德隆房咧，即系嗰个管道槽，打通一个窿，可以通到上去上面。 德隆就系通天， 系啦， 天井 类似天井咁，但其实系唔通嘅，咁啊夹硬打开咗佢啦。咁啊上咗去上面嘅楼层嗰度去做、去做啲防水维修嘅嘢。 你即系凿穿， 系啦，冇错，凿 穿你个天，即系佢个层楼个天花上上谷，即系佢个地台， 系啦， 你哋个天花系咯， 系啦，上咗去上面嗰层嘅， 嗯， 咁因为要解决问题啊嘛，都唔理得咁多，如果唔系，你再去揾其他人，我去开门，我都唔知道，即系天方夜谭噶啦。 佢流得好犀利， 系啊，好严重，因为上面咧日久失修，因为雕空咗成大概二十年噶啦，嗰个单位，系冇人入过去住，咁入边啲水又开始漏水啊，成，咁啊，基本上已经残旧不堪啦，上面嗰度，咁啊上到去，咁啊第一时间都系快快脆脆做嘢，做贼啊嘛，我哋做贼，不过又唔系去偷嘢，又冇嘢值钱嘅上面， 其实你帮佢维修， 帮佢维修，免费维修，咁我嘅业主都系叫，影翻啲事前事后相啊，你哋有啲咩追究责任起上嚟咧都。话我哋去维修啦，冇咁严重，唔系老爆。 即系擅闯民居，我系帮你整嘢啫。 系啊系啊，我哋唔系嚟偷嘢嘅。咁啊拍咗啲片啊，同埋影嗰啲事前事后相嘅。就系咧，我哋做嘢嘅第二日，咁啱啱咧当日咧就系打台风嘅。我记得仲未挂十号风球嘅。好，成个天色都变晒黑色嘅。咁啊，摸住黑做，你知嗰啲雕空咗十几二十年嘅单位咧，基本上啲电力啊已经系截断 晒噶啦， 系啊，冇灯着噶， 系。 咁啊，黑掹掹摸黑咁样做啦。咁啊，影嗰个事前事后相。咦？点解当我拎我手机出嚟一着灯照落个地下度，点解见到咁多好似一条条嘅光柱，但系会转弯噶？ 即系喺个地下度， 喺个地下度，跟住升起飞起左右咁样飞过喺个天空上面，跟住喺个窗口位咁啊飘走咗，咁啱俾我用相机真系影到一幅 捕捉到嘅， 系啦，捕捉到，一团光影咧系会转弯嘅， 咩色嘅个光？ 个光影系白色嘅，将佢放大咗系有纹路，唔系球体，系一团。好似烟咁嘅物体，但系咧佢系识转弯嘅， 即系一上直线一上就转弯， 系啦就转弯，佢自己唔识发光嘅，系全靠即系手机打灯出嚟咧， 系反光， 反光先至睇到佢。 哦，即系如果你冇着到光咧， 其实佢根本系烟嚟， 系啦根本就见唔到嘅， 系 一 接触到光源呢，我已经见到是开始四散了， 嗯， 在地下度涌出来的， 嗯， 但是呢见到样的， 嗯，跟住你点啊，一影到呢堆嘢。 其实我唔驚嘅。 嗯。 咁啊，即係我小时候都接触过呢啲啦。 係。咁最攞命你喺返个搭笼度捐返落去。 我即係我唔会话即係大嗌好驚，我即刻唔做嘢住。 打咗个突。 唔係打咗个突。我係有少少惊恐嘅，即刻念大悲咒。 係。 係啊，念咗三次。 係。哇，你反而熟大悲咒。 我真但是我听啲人讲话大悲咒其实是超度嗰啲，佢哋反而会黐埋嚟嘅。 唔系你念大悲咒咪啱佢咯？ 系啊，其实冇坏嘅，其实比较磁场温和啲嘅。系啊， 我呢个 moment 我真系就想驱散佢。 我驱散其实第一啦，第一驱散佢啦，第二就系令你自己心定啲啦。你见到啲咁嘅嘢，其实你冇所谓嘅。譬如你信佛嘅，咁你念大悲咒又好。念往生咒又好，念往生咒短啲啦。 嗯， 咁你如果系信密宗嘅，念光明真言可能仲好，咁即刻超度。 系咪即系教徒系磁场？ 往生咒我唔记得，系咪南无多多咩啊？阿弥多忙耶嗰啲啊？多摩平安耶， 差唔多啦。 系啊。 头一句有少少咩？嗰啲嗱，你见到七十四烧往生贴咧，一张圆形黄色嗰、那个，南无阿弥陀佛耶嗰、那个，嗰、哦那个就系啦，嗰、那个系普通话译音， 嗯， 即系如果系梵文嗰啲就唔系咁样念。 南文梵文我真系唔会识， 佢嗰啲发音会比较唔同啲咯。 嗯， 南无阿弥达达呀，达他达达呀。啲啊，他咁样嘅，佢就唔系多破嘢嗰啲咯，嗰啲系 国语音嚟，译音嚟， 译唔到噶啦，嗰啲喺度讲冇文译唔到。 跟住你念完就点啊？跟住 念完之后就即刻走啦，梗系 你即刻走， 即系我即刻走啦，唔系佢。 三十六计最高个计，走为上将。 因为你见到啲咁恐怖嘅嘢咧。自己个心都少少惊嘅，讲真，嗰阵又唔系真系好惊慌，要抌晒啲嘢即刻冲出去嗰种， 系 即系你会胆怯一怯咯。 因为始终佢冇你露真身啊嘛， 仲有排做 嘅，都系噶，咁仲要翻转头， 做完嘅， 其实可能系佢惊啲，唔系我惊啲，因为我影到佢咧，佢即刻散， 嗯， 系啊， 其实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啊嘛， 系咯，系其实佢惊啲啊嘛，我哋有个壳，佢哋冇。 系，跟住你走咗啊！其实啲观众咧，你觉得喂，点解你唔拎幅相出嚟？嗱，佢而家强啊问，就讲俾我哋听，点解嗰幅相唔可以俾大家睇？ 因为之前因为唔系几知嗰个威力啊， 嗯、 即系我自己本身就冇嘢喎。 吓、啊， 因为我曾经俾过其他人睇过咧， 嗯， 睇过嗰啲人唔多唔少咧，都有啲事情发生喺佢身边。 最严重系咩？ 最严重嘅系跌断一只脚， 嗯， 即翻工跌断一只脚， 即睇完嗰张相之后， 隔几耐就有呢啲发生？ 都系睇完冇几耐就好快， 嗯， 跟住只眼有事要做几次手术嗰啲啦， 睇即眼有事要做手术啊， 系啊， 咁你咪话，你咪话拍咗佢出嚟晒咗佢， 系啊。 变咗幅硬照，俾咗嗰个人点啊？ 咪就系只眼有事。 咁我想问咧，打断少少，咁晒嗰个人又有冇事咧？ 咁我就不得而知 喎。晒相嗰只， 可能佢冇睇过咧。你知佢哋晒相工作，一日晒咁多相，未必会睇。 总之你俾佢晒，佢够几多张就算噶啦。 系啊，同埋系啲工程照嚟嘅，系啊，佢都唔会话专登去睇下你嗰啲咩风景有啲咩，系啊。 咁如果冇认真去查， 即系我哋你知我个人噶啦吓，即系挑战极限。如果有机会，你系最你嗰部手机都坏埋，影完 系啊，坏咗。 嗱，正常咧，好多人就讲嘅，一影咗啲相咧，就唔好 keep 喺个机度， 即刻 delete 咗，delete 咗佢，因为掉上个 Google Cloud， 有事都 Google， 系嘛，唔关。 全世界几百亿人多谢你真。 如果有机会攞翻张相咧，你 send 俾我， 好， 你唔好睇 ，send 俾我，我又唔睇住，我 save 咗张卡度先，拎，唔系，我惊拎上去某啲地方咧，睇唔到嘢。 睇唔到嘢意思系？ 唔系啊，即系你影到，明影到啊，一拎佢，譬如拎佢个管嗰度摆，冇晒嘢睇， 唔见咗， 变咗张正常嘅工程相。 啊，唔出奇 但系嗰张硬照仲喺度噶嘛？ 张硬照佢仲喺度嘅， 系 啊，咪搵啲搵啲搵啲纸包，就搵张白解咧，知唔知？你知白解系咩啦？你走去医治好，有张叫白解嘅、哦、黄色好大张嘅包围住佢咯。系啊，包围住佢，唔系佢俾佢肯唔肯俾阿靓嗰张硬照？ 如果要攞翻，应该冇问题嘅。 嗱，我应承大家，如果阿强俾到我咧，就俾大家欣赏下。 啊、想睇， 记得未睇之前，使唔使念 经？心理压力大。 嗱，我准备拎出嚟俾大家睇。喂，真系咁多我睇过都有事啊！ 系啊，唔多唔少，有啲就又少则就大病一场啦。 嗯， 即系最严重都系嗰两位。 嗯，就一个 有眼有事，系断脚。 一个就只眼有事。 系啊，我自己其实屋企都有事发生嘅。 嗯， 就啲动物咧相继咁样突然间离奇死亡。 系。 啲、okay. 你屋企养嗰啲啊？ 系啊，无端端噶，只白鸽好 急病咁样，一突然间走咗， 翻到去硬晒。 嗯， 系突然间 猝死。 嗯，但系你喺嗰度，你喺间屋度做嘢咧，有冇啲离奇嘅事发生？ 离奇就冇啊，觉得就比较阴森啲啦，可能长期冇人住啦，比较荒废咗好耐，好似一个森林咁，基本上啲厕所啊、房啊，周围会见到杂草咁样。 有草？ 系啊，因为嗰度湿水啊嘛。 会有青苔嗰啲噶嘛？ 系啊， 系啊。 但系有冇乌蝇、老鼠、曱甴啊、禽流丝芒嗰啲嘢？ 乌蝇曱甴就乜都冇喎， 有冇发毛嗰啲啊？ 咁就攞命先。 反而有蝙蝠， 呢啲屋就出事啦。 系， 反而有啲蝙蝠仔。 吓、啊，呢啲就真系出事了。 因为嗰度好近树林。 系啊。 越近树林嗰啲地方系越聚集噶嘛。 嗯。 只系有蚊，曱甴都冇。 系、嗯、咯。 系咪又晒唔到入嚟噶？ 系啊，比较低层住宅嚟嘅、 嗯， 因为你嗰度你都唔见光， 又有啲树高过间屋嘅， 啲树就高唔到间屋， 但系近噶嘛都 近嘅， 系咯， 近嘅，即系附近就系啲山边啊嗰啲嚟。 因为听啲人讲咧，佢哋嗰啲即系灵体啦，佢会真系循住树嗰度咁样走入去。 嗯，总之间一树高过间屋遮住就唔好啦。即系挡晒咧， 或者平排好似都话唔 平排都唔好嘅， 即系二楼嗰啲咧，朋友 系啊，啲挡住晒， 挡住晒冇阳光入去， 系啊， 通风同埋， 但系要冇老鼠、曱甴、禽佬，乜都冇嗰啲咧。 我谂嗰间屋相对比较通风嘅， 盐蛇又冇啊，嗰啲 系啊，因为嗰度连窗都俾人拆埋嘅。一家成个根本唔住得人嘅地方， 空气都流通嘅， 好流通嘅，好流通嘅。 哦，哇，嗰幅相真系我好想睇下， 都好珍贵嘅，真系。 心理压力有嘅，但系我好想睇。 使唔使整定晒啲护身嘢先睇？ 贴十张符当身。 唔系，最攞命，最攞命系睇完你未必有事。 啊，侧边啲人咯。 即系最大镬系咁。 系啊，都会。 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赖张相有事啫。咁有其实有啲人睇过都冇事嘅。 嗯， 其实有啲人睇过冇事。 个比例系几多？ 我谂大概一半一半到啦， 一半一半啊， 系、嗯、啊，其实 咁可能真系归咎佢哋咁啱嗰段时间即系运仔， 唔系啊，佢可能催运啊，催你啲衰运， 又连到线咁样样咧， 唔系佢最衰唔系催你啲好运，佢催你啲衰运啊嘛， 点会有好嘢嘅？ 哇，系，但系间咁嘅屋就系嗰、那个有都唔出奇嘅，你吉得咁耐，乜都藏晒喺度啦，啲众生。 你唔藏嘅，佢哋都会见到吓冇人啦，咁我喺度住啦，咁样咯。 嗯， 我哋入去即系做嘢，其实系我哋骚扰佢啫。 系啊， 系啊，咁你 佢哋当自己屋企噶啦嘛？ 佢哋自己屋企嚟噶嘛？冇错，你讲得啱。 你真系擅闯， 因为我哋又唔会话哇，我哋做正牌拜四角入去先装修，我哋唔会噶嘛。 你连门都冇敲、 啊，门都冇开啊！ 凿人哋个地板。 我哋系冇开门，就系凿穿个地板走晒屋企。 你仲要帮佢补翻个窿？ 系啊，冇错。 人哋住酒店都要敲门。 凸窿，你啲嗰个凸窿位，你都要整翻个，即系帮人填翻佢。 后屘要封翻砖啊，咁样咯。 系咯。 嗯。 哇，系呢啲屋就有乜再拍？ 我谂唔得啦，因为要拆烂下面嗰层楼先有得上去。 屌你即系又阿超市又多个地方我拍啊嘛，但系有啲屋真系你入到去咧，好唔舒服噶，可以 系啊， 直情个头咧好唔舒服， 头重重咁样。 系你有冇装修过啲咁嘅地方？你入去系好唔舒服嘅。 有啊，有试过， 系、 啊、因为嗰啲窗通常都系比较少啲嘅， 嗯。 长方形嘅屋咯，嗰啲我最记得系有一次有一层楼就系咁样。 嗯，嗱，嗰层系咩楼咧？我哋节目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